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60集，教导。公孙盯着儿子看了看，突然蹲下去搓来揉去，小四子以为公孙挠他痒痒，咯咯笑着躲去赵普身后，手里的豆浆差点洒了。 这真的假的？ 公孙指着儿子问众人，众人也都歪着头看小四子，不好确定。 尊尊刚才找我吃宵夜，我们吃了两片云片糕，尊尊就叫我来看你们呢。 叫你来干嘛？ 说是来叫醒你们。爹爹，你们干嘛傻站在那里不动啊？ 刚才我们都没动过吗？ 没有啊，我来的时候豆浆还热呢，看了一会儿豆浆都凉了，你们都没动哦，像是站着睡着了，但是眼睛是睁开的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就在这时候院门打开，殷侯走了出来。展昭等人抢着往门里看，可门里的还是喵喵楼，小院还有一个坑，没有魔宫，没有九娘，也没有小金宫无一货。众人张大了嘴，傻乎乎看殷侯，殷侯一摊手： 你们自己要试的。 老爷子，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你有这本事。 欧阳伸手没大没小搭着殷侯的肩膀，殷侯失笑，欧阳顺便告诫在场众人： 谁都不要说出去，这个留着自己玩。 哎，老爷子，这秘诀在哪儿啊？ 赵普拽开没大没小的欧阳，好奇问殷侯。众人都点头，想知道殷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摄魂之术。殷侯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： 这跟魔王眼的原理是一样的，我给你们下套的时间并不是你们离开院子之后，而是出门之前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出院门的时候就已经中招了。 不错。 怎样做到的？ 展昭皱着脸瞧着外公，那意思，这么高端的招你竟然都不教的。殷侯伸手摸了摸他头： 这个靠内力，学是学不会的。 除了内力呢？ 天赋吧。 除了外人教之外，有什么方法自己能醒过来吗？ 这个你得去问你师父。 我师父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没中过摄魂术啊，通常都是我糊弄别人，你师父是唯一一个中了我摄魂之术还能自己清醒过来的人。我们小时候玩过这个，还打过赌，至于他是怎么破了摄魂术的，连妖王都不知道。 众人维持着终于见世面了的表情，张着嘴傻傻看殷侯。 摄魂术的要点是两点，第一是要出其不意，那个老太太在被救的时候就已经给那些中招的人施了摄魂术。 原来如此。 第二点就是摄魂术并非什么神术，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人看到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场景。 对呀，我们都去过魔宫，都见过九娘和无一货。 可是我们没见过小金宫哦。 怎么没见过？那画你们都看过的吧？ 殷侯见众人都瞪他，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。展昭好奇看白玉堂： 什么画啊？ 以前在魔宫见过一幅小金宫的画像。 你是不是糊弄我？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要有压倒性的内力，这三个要点缺一不可。 殷侯赶忙岔开了话题，众人都觉得神奇。 摄魂术这种功夫因人而异，会的人不用学就会，不会的人学死了也不会，这种功夫不能乱用。 会伤身吗？ 这倒不会，不过世间所有的功夫都是一样的。 众人一脸虚心受教的表情听着，殷侯一笑： 练得不够就半吊子，练得过多就会走火入魔，摄魂术尤其，一个不小心就是害人害己呀。 展昭让开封府众人体验了一下摄魂术的效果， 结果当晚中招的众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。半夜几乎所有人都做了梦，凌晨天不亮集体噩梦中惊醒，公孙坐在床上直喘气，小四子翻了个身搂着他爹的腰拱了拱继续睡。公孙仰脸躺下，回忆刚才的梦境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做噩梦了，而且噩梦惊醒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公孙完全没有不好的感觉，反而觉得舒服多了，也从昨天那种发虚的感觉中彻底恢复了过来，很是奇妙。公孙拖着半边腮帮子，看着儿子圆滚滚的脸出神，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喵喵楼里，展昭搂着小五正蹭，白玉堂坐了起来，他俩都是噩梦惊醒，同样不记得梦到了什么，被吓着，同样是睡意全无。白玉堂穿了衣服推开门去喵喵楼前转转，展昭搂着小五，下巴靠在小五毛茸茸的肚皮上，瞧着窗外白玉堂站在庭院中月光下的身影。五爷在院中站了一会儿，就听到有声音传来，似乎是有人在练功。白玉堂想了想，循着声音到了开封府的后院。开封府的后院连接厨房，早晨和晚上都没有人出入，因此小梁子每天都在这里练功。果然，白玉堂走到院门口，看到小梁子正练得满天飞。白玉堂走了进去，在一张石头凳子上坐下，小梁子落地一个收拾，看白玉堂，顺便搔搔头。 什么时候起来的？ 刚才。 小梁子回答完，不忘加一句：“ 我昨晚睡得早。” 白玉堂点点头。他听展昭说了萧梁比武输给扁四的事情，虽然对方使诈胜之不武，但小梁子的确是受到了一定的刺激，以至于练武更加勤奋了。对此，赵普没多说什么，不过公孙昨天中午说过他了，让他每天必须睡足三个半时辰，不然伤身体。 白大哥，你小时候什么时辰起来练功啊？ 通常天不亮，不过有时候就整夜整夜不睡的练。 这么刻苦啊？ 不是刻苦，赵普平时笑你吗？ 白玉堂拖着下巴看小梁子，小梁子鼓起腮帮子。 笑啊！ 我师父也这样，我被气得睡不着，但是又打不过他，所以只能半夜爬起来练功。我小时候练功的动力啊，那就是想着有一天能痛扁他一顿就好了。 小梁子笑了，这种感觉他太懂了。 哎，那我师父小时候也被他师父笑吗？ 腰长天笑没笑他我是不知道，不过我只跟我师父相处，只用受他一个人的气。赵普身在军营，要受气的地方应该多得多。 白玉堂给小梁子倒了杯水，小梁子过来爬上凳子坐下，端着水杯喝水。白玉堂看着满脑门汗精神十足的小梁子， 今晚你救了不少人。 王大哥和沈姐姐帮忙的。 没你指挥，他俩轻伤难免，没准还会送命。 小梁子坐在凳子上发呆，没说话。 你现在回想起来，怕吗？ 小梁子想了想，摇摇头。 没有，最后有点担心景儿会受伤。 感觉呢？ 小梁子抬起眼，双眼亮晶晶。 感觉棒极了。 你也比过不少武了，但是比武赢的感觉，和死里逃生救下同伴的感觉是没法比的。比武其实是一件很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不要把比武当成一种游戏，或者一种单纯的比试。 那当成什么？ 当成一场战局。你跟着你师父没少看兵书，想要打胜仗，首先得掌握整个战局。 掌握战局？ 你以后再也不会输给扁四那种人了。 小梁子想了想，点头。 我一开始就应该控制住局面，原来不是我轻不轻敌的问题，是我准备不足啊。 白玉堂让他接着练，自己起身回院子里去了。小梁子继续练功。屋顶上， 负责守夜的紫影胳膊肘捅了捅折影。 哎呀，白玉堂竟然这么热心跑来教导小梁子。 小梁子今天救了天山派两大弟子，白玉堂是个有恩必报的人，再说小梁子的确讨人喜欢。 说起小孩子，那五个小鬼也挺可爱的，特别是那个小胖墩，不如留在军营里吗？送去天山派又没有天尊白玉堂教。陆峰人不错，不过功夫一般呐，浪费了。 而与紫影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那五个小孩，他们五个自从刚才见着小梁子的功夫之后就羡慕不已，这几天相处下来跟萧梁和小四子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五人就有些舍不得走。小胖墩刘山之前听了白玉堂说的那一番话之后，回来跟几个哥哥也讲了一下，于是这几个小家伙就开始人生第一次的思考，他们究竟为什么学功夫呢？学了功夫之后想干点什么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哎，玉堂，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。 怎么？ 他让我骑啊，对多多也很友善。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，至于多多，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。 云帆总，一起出去跑跑。 嗯。 你话真少。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？ 话多，出场多呀。 我们不是主角，还不是人。 哎，别这么说嘛，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，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。 或许吧。 嘿嘿，各位看官，我是早多多，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？那就订阅分享吧，谢谢大家。